花篮

当之不言愁，只色暗可羡煮酒，危难之处先伸手，

痛激情，心痛不愿意。冰消化难耐细雨，怎能忘记，怎能忘记，怎能 难舍。 下面请欣赏邓玉华演唱的《情深意长》，韦唯带出的《相亲相爱》，程邦媛演唱的《你是我的阳光》。

山，风里浪里你心传，我持所表望君还，望君 还。

里波涛起伏，宁静港湾何处停泊，常有暗礁 我们的歌，我

请来一朋友，死在道